两分钟之前，乔家还觉得郭林是个疯子，但眼见情况峰回路转，他看着眼前这俩人的讨价还价，又开始怀疑郭林的葫芦里到底卖着什么药啊。说起来，从传出郭林袭击暴风的消息开始，一切就很反常。首先，郭林有什么理由去攻击暴风？就算真的被识破了卧底的身份，郭林的性格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抓人，他却捅了暴风几刀能有什么卵用啊？其次，宋东良怎么会这么容易抓到他？暴风放出消息之后，几乎所有人都在找他，耿伟跟他几乎动用了黑白两边接近一半的力量，都毫无线索，竟然能被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宋东良白捡一个便宜。最重要的是，郭林根本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地承认自己警察的身份。别说现在他们身处的环境是不是绝对安全都不知道，就算现在宋东良和他都已经是死人了，按照郭林的性格，他也不会暴露自己。因为他的目标从来都不仅仅是个宋东良，背后他要撬动的人远比眼前这个通缉犯来得有价值多了。越想心越觉得不安，乔家觉得郭林在走的肯定是一步险棋，而糟糕的是，他现在就站在对方的眼前，却什么都做不了，因为根本无从下手。乔家的心理活动这么多，郭林和宋东良都全然不知，他们彼此都在盘算对方话里有多少真实性。不过相对来说，郭林是处在上风的。宋东良都走到逼问他身份这一步，就说明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。郭林不接受他的条件，宋东良要么把他挟持做人质，要么直接干掉。只是旁边的乔家勉强还算一条退路。所以在权衡了利弊之后，宋东良点了点头。 好，我把证据给你，你保证我的安全。 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句话还真是至理名言。乔家忍不住摇了摇头，自己大半夜陪着宋东良跑了半天，竟然只是做了把见证人。而一分钟后所发生的事，在乔家往后的几年中肠子都快悔青了。如果再给乔家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他会在郭林给他使眼色的瞬间就冲出这个屋子，因为宋东良的发难毫无征兆。他给郭林松绑，两个人正打算就所谓的证据多聊两句，下一秒宋东良就突然注意到了旁边的乔家。从保底到多余的存在，这无缝切换让乔家根本措手不及。宋东良连声招呼都没打，一刀就直接冲乔家刺了过去。幸亏乔家身手反应都很不错，他看到旁边的人突然转身，下意识就往旁边让了一步。郭林也没有想到他的出手是毫无预警的，他试图上前拦住宋东良，可是下一秒变故骤生，小破屋的门窗突然被踹开，刺耳的声音让乔家和郭林甚至是宋东良手上的动作都停滞了几秒钟。进来的人是阿松，他的腿还没好，手上还撑着拐杖，在他身后是五六个挺高壮的年轻小弟，基本上也就是打手的角色，每个人手上甚至还拿着一盏照明的手电筒，光线直刺向郭林和乔家他们的同时，扬起了狰狞的冷笑。 郭林，我早就知道你不简单，没想到你竟然真是个警察。 乔家浑身的血液几乎是瞬间冷下来的，他和郭林竟然都不知道阿松在外面听了多久。他下意识地去看郭林，想从对方脸上看到任何的暗示或者反应，然而前头的阿松他们几个手电晃得他眼前发黑，他甚至没法在第一时间确认郭林的位置。而被抓了个人赃并获的郭林却并没有做任何的解释，他心底也很急，不过急的是另一件事，该出现的人去哪儿了？事实上，阿松的出现并不在他的意料范围之外，他感到意外的是，该出现的那个人竟然没有出现，难道出事了？心里转过了很多念头，郭林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失去冷静，而乔家终于受不了那些破灯了，他暴躁地吼了一句： 妈的，把那些破玩意关上。 哟，乔家，你也在？还真是，哪儿都有你。 后面五个字几乎是说得咬牙切齿，阿松一边示意旁边的人移开电筒，一边用腋下撑住拐杖后艰难地拍了拍手。 全聚在一起多省事儿，都不用我费力气的找。 阿松装腔作势的样子看得乔家有些恶心，他皱眉刚想开口，阿松把注意力又转回了郭林身上。 是不是觉得少了什么熟人？我帮你把他带来了。 阿松往身后看了一眼，很快一个几乎被拖着的男人被拉进来，直接甩到了乔家和郭林的眼前。那一身染血的警服刺目的让两个人都结结实实的愣住了，竟然是耿伟，是耿伟。饶是郭林这么冷静的人都下意识往前进了一步，他理智其实很清楚，这时候他不能做任何事，哪怕他有多余的表情都可能把今天搞成一盘死局。他的脑子无比清醒，可就是无法控制的他往前走了一步。即便明知道倒在地上看起来状况并不好的那个人就是耿伟，他还是抱着一丝幻想，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糟，可能他伸手过去翻过对方的脸就会发现其实是认错了。郭林第一次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因为内心腾生的紧张和惶恐已经超越他脑子里残存的理智。但是有个人的动作比他还快，乔家在所有人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，竟然一把拉着耿伟就往旁边的破窗撞了过去。在将耿伟甩出窗之后，他扑向了阿松。这所有的一切从发生到结束恐怕连一秒钟的时间都不到，乔家似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，他那瞬间的力气也大得他自己都觉得诡异。在他被阿松身边的人拉开，然后下一秒所有的拳脚都加注在自己身上时，他竟然还有余力地看了眼窗外，确认夜幕之下已经看不见耿伟的身影。幸亏是晚上。那时候的乔家脑子里只有这个念头，他甚至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是不是郭林和耿伟串通好的，也没有去考虑阿松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，他只觉得庆幸。上一次他没能及时阻止刘宇的事儿，至少这次他保住了耿伟。阿松本来已经做好准备欣赏接下来要上演的真相大白，笑容还没有完全展开就被冻在了嘴角。被乔家破坏计划在先，被乔家痛揍在后，失去所有理智的阿松此刻只想发狂。他一边发出抓狂的咆哮，一边给身边的人下令： 打，给我往死里打，往死里打。 尖锐刺耳的咆哮声如同催命符，阿松带来那几个人摆明了就是为了干这些的，一个个眼里都透着嗜血的残忍。得到了阿松的指令，就像开设的囚犯，每个人都俨然一副要将乔家往死里打的状态。乔家就这么被拖到角落里拳打脚踢，破屋里全是拳脚打到人类的身体时发出的那种闷哼声。而这一切都看在不远处的郭林眼里，他从刚才那瞬间下意识的反应到现在浑身发冷不过几十秒，他像是看到了这世上最恐怖的事情一样浑身发抖，跟假的一样。这么黑咕隆咚的破屋子里，角落里的乔家被打得几乎快不成人形了，他却清楚看到了乔家的笑容。就在距离他五米不到的地方，乔家被其中一个打手不知道从哪儿摸来的木棍一棍打在头上。郭林眼睁睁看着他跪在地上，然后像个破败的木偶一样倒在地上，而那个笑容分明还带着几分讨好。郭林眼看着乔家被阿松他们打到几乎失去意识，身体很清楚应该上去阻止，但意识却很明确地发出了指令，是让他就站在原地，不要做任何多余的事情。而最终让阿松住手的是宋东良，他对阿松还有印象，毕竟他曾经冲阿松开过一枪，而从几分钟前阿松进来之后所发生的所有事儿，都让宋东良隐约感到了不对。